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你是谁，唯有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爱上。 欢迎你收听爱乐之城 Canton Land， 请关注同名公众号参加我们的音乐活动。 1988年3月21号是香港传媒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日商业二台正式变成百分百中文歌频道，逢星期一就是百分百创作日，这一日只是会播原创的中文歌。为此还专门邀请了蔡国权写了一首主题歌曲，叫做《创作我的歌》，并且和全体商业二台的 DJ 一起拍摄了 MV。 研究每天细用心的去唱，歌里唱出他人的感想，投入地唱，唱某段故事形象，但歌不出自己思想意向。仍受赞赏，句句动听极悠扬，感情仍因他人高涨，旋律在响，勾起心中的构想，自己心声，自己的歌里唱。执起吉他，轻轻的奏，或是写出歌韵与感受。歌中有自我的感觉，来让我唱，埋头作我的歌。 从我的歌声之中感觉真的我。让我不需饰演着别人，让一歌声之中真思想真感觉，原作的歌曲之中找到真的我，让我一生也有自己的歌，能在永远凭藉这歌温暖着我。 1988年，余铮在离开商业电台六年之后重返商台任董事总经理，展开连串的改革，誓要令到商台成为一个以香港人利益为最大依归的传播媒介。当时的口号真的非常犀利，叫做商业二台电台新一代，年初一起步，三二一起飞。意思就是从农历年初一起，即是2月17号商业二台传播中文歌，3月21号起商业二台正式变为百分百中文歌曲频道，人称商业二台三二一起飞。1988年3月27号叱咤乐坛流行榜首播，歌曲排名综合商业电台一二台、香港电台一二台播放率的计算，号称公平公正最具透明，即是余铮所讲的 A Total Unbiased流行榜。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没有偏见的流行榜。 This is a chart that ends all charts。 哇，真是巴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 chart 出现之后，其他的流行榜全部玩完了。还有一句，这个也是 Speak for all Hong Kong people 实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专门是为香港人而发声的实践来的，不一定政治节目才可以这样做的。哇，真是巴闭啊。从这次改革可以说是影响深远的，所以有人说 CR2321 起飞，香港乐坛从此变天。 哇，真的完全没说错，影响非常之大。我看到资料，当时商业二台还未叫做叱咤903的，大家都会将商业二台称之为 CR2、 因为叫做 Commercial Radio 2嘛，因为商业电台叫 Commercial Radio 嘛， Radio 1就是881， CR2 就是903。 没错。当时 CR2 的 DJ 有郑丹瑞、陈辉鸿、林珊珊、欧新明、路比、欧阳应齐、郭启华、麦天伦，远行天师的林海峰和郭文辉当时只是报交通和插科打诨，而后来加入的卢玉凤、黄志忠、黄伟文等等，这些 DJ 对于很多广东乐迷的听歌喜好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没错。 商业二台三二一的中文歌大改革对后世乐坛有何功过，甚至有人著书立说，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教授朱耀伟写过一本《音乐感言：香港中文歌运动研究》，用口述的方式记低15位乐坛中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包括了周礼茂、周耀辉、殷葵、梁子山、欧丁玉、蔡一智、张佳添和黄志华等等。其中有力踩的梁安琪和力撑的郭启华，意见相当分歧的。曾任商台 DJ 以播英文歌为主的梁安琪就说，当时大部分 CR2 的 DJ 都反对的，尤其是我。余曾就开了很多会叫人投票，会就开到很长。最后为什么人由反对变成赞同呢？就因为我们顶不顺，很想散会。 拖字权。 我哋知道如果唔俾佢得到想要嘅结果咧，佢系唔会宣布散会嘅。 呢个典型嘅预争。 而另一方面，当时咧只喺商台做兼职冇份开会嘅郭启华咧就讲，当时乐坛咧已经百花齐放噶啦，除咗主流之外咧，又开始有 band 嘅势力啦。嗰阵时啊，冇一个媒体主力做推介嘅，咁啊商台睇准咗呢个市场定位，有呢个需求，觉得要加把劲，令到呢一样嘢更加百花齐放嘅。咁我觉得好犀利啦，一听就知道会成功嘅。 从市场嘅反馈嚟睇咧，呢次改革的确好成功啊！郑丹瑞喺同年嘅 Cash 文章里面透露啊，商业二台收听率咧自改革之后上升咗30%，好劲啊！而且咧改变咗好多乐迷听电台嘅习惯，唔少人咧只系听商业二台嘅啫，关心叱咤榜嘅走势啦。有一段时间咧仲有人抄榜单添，年尾叱咤赛果撩动咗乐坛嘅喜怒哀乐啊！同步收听咧就系颁奖典礼实况嘅，可以讲系休戚与共啊，同港台势不两立嘅。劲藐视港台的好靓啦、老土啦，同埋保守添。另外咧 ，CR2 嘅听众特别注意原创歌曲嘅，同每一首歌嘅创作人嘅名字，视词人为偶像添。商台后嚟咧任用嘅词人咧，包括有周丽谋啦、林夕啦，都做过创作高层嘅。不过咧就系好少作曲人就登上同等位置啦，意味住电台咧偏重歌词创作嘅。听歌等于听歌词，这个是香港乐坛发展的趋向，而且不少 CR2 的 DJ 是兼职做词人的，包括有 Wyman 黄伟文、郭启华、林海峰、何秀平即是何 Lily， 还有就是黄仲海、清界即是 Wasabi、 森美、少爷尖、夏至、 Mini 和游思行、 Jazz， 还有就是创作部的林若宁。之后二十几年的粤语流乐坛，以至粤语的青少年文化，都是由1988年之后的商业二台支配住的。 在当时的粤语乐坛能够包办词曲创作的歌手并不多的，蔡国权就是其中一位了。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创作我的歌》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投向未来》当中，由宝丽金在1988年9月发行。专辑的第二主打歌是《冲破万重浪》，改编自英文歌《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由蔡国权填写粤语歌词，由周启生编曲，曾经打上中文歌曲龙虎榜和劲歌金曲第五位。 留在我的身旁，看你再次装作繁忙，船从前曾扬言甜苦都一起担当，你对我昨天好比迷失漆黑中的一丝丝曙光，可否与我挽手冲破万重。 这首《冲破万重浪》的英文原作 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是美国爵士名伶 Nina Simone 在1964年发表的经典名曲，后来被很多人翻唱。其中比较有名的演绎是包括英国乐队 The Animals 在1965年发行的摇滚版，以及法国 disco 组合叫做 Santa Esmeralda 在1977年推出的热门 disco 舞曲。蔡国权演唱的这首《冲破万重浪》由周启生编曲，和之前的爵士版、摇滚版和 disco 版是完全不同的，不单止变得很温柔，而且带有周启生偏爱的电子音乐特色，很适合蔡国权温文尔雅的演绎风格。 你说对不起，泪已暗暗淌，漫漫长途剩下我只身的疮，你说要经得起人生的起伏，徘徊长途上痛苦心中痛。Oh baby， 前途只得彷徨，这世界已变得太灰暗，

头风光纵是多醉人，无暇欣赏，没法觉知，世事匆匆而醒觉是，经已是道中止。曾共你相对于这刀剑，神气照耀，但未如正飘，是否一生如天色，比起交错在飘渺，只有无限的叹息。蓬兰依恋这道弯的桥，回头观赏，淡退晚色，爱恨的斗战充满路透，苦与乐难分辨。 呢首《叹息桥》咧系香港电台同名嘅广播剧主题曲嚟嘅，《叹息桥》改编自亦舒嘅同名小说，讲嘅系生活喺香港嘅上海女子李萍同两个男人嘅爱情故事啊。咁所以咧，蔡国权包办词曲创作呢首《叹息桥》，可以讲系佢为亦舒小说创作嘅一首歌嚟嘅，既有古典音乐剧嘅影子咧，亦有现代言情小说嘅味道吧。 曾共你相对于这道桥。但未如正飘，是否一生如天色，比起交错常飘渺，只有无限的叹息。蓬兰依恋这道弯的桥，回头观赏，淡退晚色，爱恨的斗战充满路途，苦与乐难分晓，虽诀别但真挚。 1988年4月26号，另一位大龄创作歌手卢冠廷在百代唱片推出了专辑《但愿人长久》，同名主打歌由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由鲍比达编曲，成功夺得香港电台、TVB 和商业二台的三台冠军歌。 这夜难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万人沉默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 呢首《但愿人长久》咧，已经成咗卢冠廷经典代表作之一噶啦。据唐书心描述咧，呢首歌系为咗悼念一只名叫 Toby 嘅沙皮狗嘅。呢只狗曾经喺《陪着你走》嘅 MV 里边咧，同卢冠廷嘅唱片封套上边出现过嘅。佢只系生存咗两岁半就离世啦。卢冠廷夫妇咧眼见爱犬离世，有感世事无常，往往一闪即逝啊。于是两个人咧共同创作咗呢首歌。 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 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 歌曲推出一个月之内咧，先后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TVB 劲歌金曲榜同埋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嘅冠军嘅。而且喺年度三大乐坛颁奖典礼上边，卢冠廷更加系凭藉住呢首歌独揽三个年度最佳作曲奖项嘅。咁后嚟咧，唔少歌手翻唱过呢首《但愿人长久》啊。咁其中最近一次嘅热门翻唱就系2018年《星梦一姐》。谷子乔咧为无线剧集《跳跃生命线》演唱咗呢首歌嘅，作为剧集嘅插曲啊，由朱俊杰编曲嘅。 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 卢冠廷的专辑《但愿人长久》的第二主打歌是《涟漪心事》，由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钟定一编曲，曾经打上劲歌金曲第四位。 涟漪心事为你起，浮散心里说一句想你想你，回响一夜愿晚风心声，说话太不易，讲清楚心里的感觉，好荡漾啊，每日满希望，也因你心里再不有。 专辑的第三主打歌是《人之初》，由卢冠廷作曲，刘欣琪填词，钟定一编曲，曾经打上劲歌金曲第四位。 人之初，曾历风雨千趟，再到人之初，艰苦路我未忘，谁愿问过去历遍几番风雨浪，轻叹苍天作弄人，我彷徨。人之初，胜败不记心里，再到人之初，管我面对是谁。力量在心中激荡，然后 呢首《人之初》嘅填词人叫做刘恩琪啊，而系呢张唱片嘅联合监制嚟嘅。刘恩琪又称 B 哥，出生喺香港，九个兄弟姊妹当中佢排行第七嘅。年幼时候双亲已经过世噶啦，由家姐同埋哥哥咧系撑起成个家嘅，可以讲系当时非常幸运，冇人咧流离失所啊。二十岁嘅时候，刘恩琪进入咗 TVB 工程部音响组做学徒嘅，一年之后升为执行导播，两年之后咧佢转到唱片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为大师鲍比达咧担任录音嘅，因为佢嘅表现颇受肯定啦，仅仅一个月咧就升为录音师啦。后嚟一路被提拔啦，佢26岁咧就成咗录音室嘅经理同埋唱片监制啦。后嚟刘恩琪咧被台湾滚石唱片高薪挖角，系担任录音室经理嘅。刘恩琪喺华人音乐圈咧可以讲系享有非常高嘅知名度，曾经担任过巨星凤飞飞、费玉清、李宗盛、甄妮、范玮琪、周华健等人的唱片监制和演唱会音乐总监的。他还曾经是美国迪士尼、梦工厂电影公司亚洲区的音乐总监，负责制作埃及王子、阿拉丁、狮子王、史瑞克这些动画片的亚洲版本。 在卢冠廷的专辑《但愿人长久》当中，还收录了一首电影主题歌《暂居留》，由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 Joey Villanueva 编曲，是电影《城市特警》的主题歌。 海里荡有浮沉，我不能停，冲去找来人来去未定，漂泊在你在山的空间里，问那日那夜方可令一切由此一般的我，四方在你前路，时空永是个暂留居，心里种下情爱的怨啊，冲去找来情来去未定，漂泊在存在爱的追忆里，问那日那夜方可令一切长存。 电影《城市特警》咧系新艺城出版嘅动作片嚟嘅，由徐克监制，杜琪峰同金洋华联合执导，李子雄、黄祖贤主演。1988年9月22日喺香港上映嘅，更加录得400多万港币嘅票房，位列年度票房榜第80名嘅，可以讲系票房惨败啊！ 1988年，卢冠廷仲为另外一部票房更加惨淡嘅电影咧创作咗配乐嘅，但系都因此获得咗第25届金马奖嘅最佳电影音乐奖。这部戏就是七小福了。而在30年之后的2018年，卢冠廷以七小福的配乐作为灵感，由他太太唐书心填词，创作了歌曲《心的磨练》，由伍卓贤编曲，收录在他的专辑《Movie to Music》当中。 徘徊如梦岁月，留下片段知多少，全结了千个故事，长夜里说不完，从前无尽寄望，成就灿烂风光，世界要多美丽才是美中，错误中踏过四方穷途，是悲伤也仍是心的磨练，尘世里多欲念，途追我多混乱，只盼我尽力修心磨练。 从1985年起，卢冠廷咧就开始为电影创作配乐啦，之后电影配乐咧就成为咗佢嘅主要工作之一。1986年，他为电影《最爱》创作了主题歌《最爱是谁》，这首歌由林子祥演唱，并且获得了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主题歌曲奖。 两年后，1988年，卢冠廷咧凭借住电影《七小福》嘅配乐，获得第25届金马奖嘅最佳电影音乐奖。呢一个咧，亦都系佢获得嘅第一个金马奖。30年后，卢冠廷以《七小福》嘅配乐旋律创作咗歌曲《心的磨练》，亦都系呼应住呢个电影嘅故事，点出咗人喺尘世当中嘅浮沉，必须要学会面对各种嘅困惑同迷茫，久经磨练啊，方成大器。 电影《七小福》咧系由邵氏兄弟同埋嘉禾联合出品嘅，由罗启瑞执导，洪金宝、郑佩佩、林正英、岑建芬等人主演啦。根据香港京剧大师于占元嘅生平事迹而改编嘅，讲嘅系于占元教导七小福，亦即系咧洪金宝、成龙、元彪、元辉、元华等袁家班嘅弟子咧嘅童年故事，由洪金宝扮演自己嘅师傅于占元嘅。呢套电影喺香港咧只系录得170几万港币嘅票房。反而咧系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最佳剪辑、最佳音效等7项大奖嘅。洪金宝更加系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同埋亚太影展双料影帝添。呢个已经系佢第二次获得金像奖影帝啦。喺冇几耐之前举办嘅第42届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边，洪金宝咧系获得终身成就奖嘅，以表扬佢为领导同埋推动香港动作电影所作出嘅重大贡献啦。其实洪金宝咧唔单止系一位杰出嘅动作指导同埋电影导演咧，更加系一位出色同埋优秀嘅演员啦。 完全同意啊。咁啊，讲翻1988年喺3月17号咧，偶像派创作歌手黄海芹喺宝丽金旗下嘅飞利浦推出咗专辑《Misty》，第一主打歌《伴侣》由黄海芹包办词曲，鲍比达编曲，成功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同埋劲歌金曲两台冠军歌。 在午夜，随他驱车远去，那次相对，彼此也太空虚。带着醉，相拥不可抗拒，让两心融掉了身躯，像有罪，还是未想告退，闭上双眼，仿佛全无顾虑，以往梦里。必清楚错对，尘梦渐醒，无情地说负累。谁戴上面具，假装作伴侣，要挥之则去，却每每散去。曾几番心碎，仍苦苦的追，最后也许畏惧。谁戴上面具，假装作伴侣？既挥之则去，却悄悄淌泪。曾几番心碎，苦苦的醉，最后也总告吹。在这夜，黄我驱车远去，这次相对，跟他无言共醉。面狂热泪，不敢将心占据。曾麻木已醒，此刻为何挂泪？谁戴上面具，假装作伴侣，要挥之则去，却每每洒泪。曾几番心碎，仍苦苦的醉，最后也许畏惧。谁戴上面具？假装作伴侣，既挥之则去，却悄悄淌泪。曾几番心碎，还苦苦的醉，最后也总告吹。 1987年9月，黄海芹喺宝丽金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oody 嘅，大受欢迎啊，获得200,000嘅销量。半年之后推出呢张唱片嘅延续篇，叫做 Misty。主打歌《伴侣》亦好似上一张专辑主打《伤感的恋人》嘅延续，都系悲伤嘅文艺情歌嚟嘅，即系编曲咧加咗少少摇滚味道，行嘅系当时流行嘅日本流行曲风格。

只要你间中也给一些 1988年12月，王海芹在宝丽金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短篇小说》，第一主打歌《Hello Merry Christmas》由王海芹包办词曲、杜志慈编曲，成功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 银色的光线，桃色的欢宴，记忆的酒店，纯真的浅笑，无声的呼叫，凝望你悄面，恨你，你为何陪我坐，使我极难过。当天的歌不再播，心底的歌一再播，为了什么？曾为爱情彻底、yeah、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拾某年夏季，还是再度放低、yeah、情感的荒废，成长的洗礼，结束这一切，而他的高贵和他的英伟，仍令你美丽。但你，你为何陪我坐，仿似亦难过。当天的歌不再播，心底的歌一再播，为了什么？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现某年夏季，曾为爱情彻底、yeah、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拾某年夏季，还是再度放低。为爱情彻底、yeah、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拾某年夏季，还是再度放低。 王海芹呢一张专辑叫做《短篇小说》，显然行嘅依然都系学院文艺风。第一主打歌《Hello Merry Christmas》咧系一首圣诞歌曲嚟嘅，喺当时嘅粤语乐坛仲系属于唔多见嘅圣诞贺岁歌。当然歌词仍然系伤感恋人嘅系列故事嚟嘅，讲嘅仍然系一段逝去嘅校园恋情。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现某年夏季，曾为爱情彻底。十某年夏季，还是再度放低、yeah、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现某年夏季，曾为爱情彻底、yeah、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拾某年夏季，还是再度放低。 专辑《短篇小说》的另一个主打歌是《青葱岁月》，由齐秦作曲，小美填词，卢东尼编曲，曾经打上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三位。 在昨日青葱岁月，分担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 尽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起我同回忆这阵子。 这首《青葱岁月》唱的就是校园青葱的岁月，翻唱的是齐秦在1987年推出的国语歌， 外面的世界 由齐秦包办词曲的，收录在他第四张专辑《冬雨》里面。另一首主打歌《大约在冬季》可以说是风魔两岸三地现象级的热门作品，在大中华地区掀起一股齐秦热的。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当年齐秦正是因为这首歌走红之后，出演了电影处女作《芳草碧连天》，同女主角王祖贤相识相恋的，开始了一段举世瞩目的恋情。在香港，这首《大约在冬季》入选了1988年十大中文金曲，是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唯一一首国语歌。有意思的是，在香港电台举办的十大中文金曲历史上，第一首入选年度十大中文金曲的国语歌是《橄榄树》，正是齐秦的姐姐齐豫演唱的。可能是因为齐秦实在太过火爆了，王海芹演唱的粤语版《青葱岁月》几乎真的埋没在《不再青葱的岁月》里面。 专辑短篇小说的几首主打歌虽然都延续了王海芹校园文艺青年的形象，但同时也收录了四首商业搭配的歌曲，包括了 TVB 的剧集《摩登小宝》的两首歌，分别是主题曲《假我真心》，歌曲由卢东尼作曲，潘元良填词。 就像是场情意的决赛，真我和假我应不应揭开？愿你知当初的确是我偷偷掩蔽自我，来留住爱情叫它开花结果，真意是我假装都出于我，谁可分得清对错？ 还有另一首是摩登小宝的插曲《人间童话》，歌曲由黄耀光作曲，向雪怀填词，由王海芹和李克勤合唱。 我面对太多风吹雨打，突然亦令我惊怕，天天都想逃亡，逃入我美丽童话。你要学我，我最快乐，不要自欺，强说潇洒，不必强迫我的感觉共你感觉一样。世界善变，冷漠异常，千个面孔哪怕孤掌，今天各走各的方向，不要谁欣赏。 TVB 劇集《摩登小寶》咧，讲嘅就系韦小宝借用现代人嘅身份，穿越到1980年代香港嘅故事嚟嘅。呢个系黄海芹第一次咧为无线劇集演唱电视劇歌曲。其实黄海芹一直咧都系在意自己系创作歌手嘅身份嘅。喺三年之后，因为佢非常之不满咧，宝丽金只顾赚钱啊，要佢唱好多商业作品，所以咧佢同宝丽金咧正式决裂啦。后嚟转投独立嘅厂牌飞图唱片嘅。 1988年9月，另外一个创作歌手郭小林在 CBS 新力旗下的 Epic 推出了专辑《不准喧哗》，同名主打歌改编自日文歌曲，由陈少琪填写粤语歌词，郭小林编曲，曾经打入叱咤乐坛流行榜第二位。 今天你变了吧，默默地爱已分化，怕被我多点高压，财富也不太差，窗外在偷望，他笑着献花，心内极失望，冰冻像铁架，不准我到你家，夜幕下我更惊怕，猜想你一天呵护，能对我更差，窗外在偷望，不理暴雨洒，心内极失望，冰冻像铁架，只想是眼花，只想今夜眼花，唯能求证仔细地调查，只想是眼花，求求能讲句话，停住我心碎吧，请你不要假， 你信不我假， 最幸愿承认是实话，含怒火的你话我多八卦，我多八卦，你在每日每夜说着是大话，是大话，高声说没有多变化，爱不变化，你在每日每夜说着是大话，迷乱的心里在每刻记挂，每刻更怕，我若要问你就会话不准喧哗。 这首《不准喧哗》的日文原作 PSST 是日本偶像组合虎齿队在1988年2月推出的单曲，也是日本音乐人后来著名的偶像女团 AKB48 创始人秋元康制作的第一部音乐剧里面的歌曲。同其他词曲创作歌手不同的是，郭小林是以编曲见长的音乐人。这首《不准喧哗》是一首当时流行的日本改编舞曲，在叱咤乐坛流行榜上最高位置打上亚军，可见不一定非要原创作品才可以在叱咤乐坛获得好成绩的。 只想是眼花，求求能讲句话，停住我心碎吧，请你不要假，最幸愿承认是实话，含怒火的你话我多八卦，我多八卦，你在每日每夜说着是大话，是大话，高声说没有多变化，爱不变化，你在每日每夜说着是大话，迷乱的心里在每刻记挂，每刻更怕，我若要问你就会话不准喧哗。我多八卦，你在每日每夜说着是大话，是大话，高声说没有多变化，爱不变化，你在每日每夜说着是大话，迷乱的心里在每刻记挂，每刻更怕，我若要问你就会话不准喧哗。 专辑《不准喧哗》的第二主打歌是《迷惘》，由郭小林作曲和编曲，郑国江填词，成功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 我常在这街角上守偶然望，我怀着满腔渴望盼与你作心的探访，步伐或会很匆忙，仍愿意继续回望，柔情在你那眼内藏，青春的吸引你没法挡，偶然共你相对望，心像云浪，眼 神又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热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朝着我心，柔情仿似进放，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像有点迷茫，升起一抹恐慌，默默无言，而手已在流汗。 呢首《迷惘》起初是服装品牌 G2000 的广告歌，由郭小林主唱，我们可以听一下当时的这首广告歌啊。 有谁在这街角不断回望，有谁在远方一角闪出丝丝欣赏眼光，面貌或会多转变，从未惯将心意改， G2000真我个性尽流露， 真我个性 G2000。 后来因为好多人喜欢这首歌，于是呢找来郑国江老师改动了歌词，变成唱片里面的这首《迷惘》的歌词，和广告歌的歌词呢真是完全不同的。 我仍共你相对望心，像云浪眼神又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朝着我心，柔情仿似进放，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像有点迷茫，升起一抹恐慌，默默无言，而手已在流汗。 这首《迷惘》在当年唱片上面印住作曲人呢是郭小林的，直到2003年 Sony 唱片推出郭小林 DSD 精选的时候呢，将《迷惘》作曲人的名字是改为 Chris Spears 的，是一位希腊裔的美国作曲家。原来这一首《迷惘》是一首改编歌曲，原曲是 Chris Spears 在1984年发表的纯音乐作品，叫做 Lovers and Friends。 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当年为快不破的香港乐坛所谓原创歌曲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尤其抄袭事件，当年并没有现在就是万能的互联网和 AI 技术，这类型抄袭、暗度陈仓的事件可谓啧啧薄不多觉。 嗯，没错啊。讲返专辑不准喧哗啦，第三主打歌呢係分手真相，由小美田写粤语歌词，郭小林編曲，曾经打上叱咤乐坛流行榜第六位。 雾里的街灯，你夜如无言轻吻，而平添伤感气氛，是我不甘心为你仍然斗争，开始恐惧定神是分，过去你说爱夜静浪漫，被清风深宵给我亲吻，记忆但你一声不响，爱渐退无言飞踪，而寒风心里播送，没有冷暖四季，我似是全年冰冻，想起当日谁曾玩弄你那笑态，脑里边一直活动，一边想一边心痛，雨洒下夜里更觉苍凉，为谁痴心始终相向，谁叫每个夜格外漫长，是谁的心早更改方向， 谁分手，总不知真相。长夜漫漫，冰冷渗透。 这首《分手真相》被认为是郭小林慢版歌曲里面的代表作，但是这首歌是由哪个创作成了歌迷不断追寻的真相？因为郭小林唱片不准喧哗里面并没有署名这首歌的作者，坊间一度认为是郭小林自己的创作，直到有人发现新加坡宝丽金歌手姜湖在1988年发表过同一首曲的国语歌叫做《被爱》，才意识到这首歌可能是翻唱作品。最后有人发现郭小林的《分手真相》和姜湖的《被爱》都是改编自泰国歌手 Danipo Galgan 在1987年发表的作品叫做《然后》的。于是有人猜测《分手真相》在唱片里面没有写明作曲人，可能因为香港新力不知道这位泰国歌手的名字英文是怎样串法而当时就是印刷厂的输入法又没有泰文。更加有意思的就是郭小林在专辑《不准喧哗》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爱你别离》，将原曲的作曲人叫做大肚井裕二的名字写成了大肚井裕之。 哇，国际大品牌、出版的同一张唱片里面都可以出现了、改编当原创，作曲者又不署名，再加上写错作曲人的名字，这三种不同的错误都可以说属于当年错漏百出的一单歧视。 是啊，所以呢，即现在我真的想强调，就是唯快不破其实真的很经不起推敲和很多破绽的。我以前经常都说即以前我们经常都听到一句说话，就是多快好省，其实真的是一个 paradox， 是一个悖论来的。 所以呢，其实推动原创、尊重原创这件事呢，在什么时候、咩时代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只不过咧而家容易俾人挖出嚟啫。咁样，下期节目咧，我哋《似水流年》呢一首《黄金邮轮》将会继续停靠喺1988年，粤语乐坛咧推动原创啊，仲掀起咗 Band Super Jam 添 ，Beyond 乐队高唱大地杀入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嘅，而佢哋嘅《喜欢你》亦都留下咗情歌经典。 真系谂翻当年咧，就系属于我哋青葱岁月啦，劲 band 热潮咧喺香港当时咧系引起我哋所有年轻人嘅关注。 又掀起咗一波咧，大家好狂迷嘅时候啦。 系啊， 咁大家咧一定要关注我哋每一期节目嘅更新，可以咧喺微信公众号嗰度搜索爱乐之城 Canton Land， 亦都可以喺各大嘅音频平台上边咧揾到我哋嘅节目嘅。当然包括咗我哋嘅海外版本啦，喺 Spotify 平台上边揾到我哋嘅独家加料啊。 咁我哋下次见啦噃，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 呢度系爱乐之城，欢迎你收听《似水流年》，同你一齐重拾粤语歌的流金岁月。 爱某种。